央人民广播电台，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全国新闻联播。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2月14号，星期二，农历11月1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我是张磊，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在全国各地引发强烈反响，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以实际行动把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实到位，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栗战书同摩尔多瓦议长举行会谈。 我国首个大型页岩气田新增页岩气探明储量超千亿立方米。 国家文物局通报三项重要考古成果，陕西西安江村大墓确认为汉文帝霸陵。 美国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超过5011万例，累计死亡病例逼近80万例，两项数据高居全球之首。 以下是详细内容。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明年经济工作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各地区各部门要担负起稳定宏观经济的责任，各方面要积极推出有利于经济稳定的政策，政策发力，适当靠前。各地广大干部群众表示，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为做好明年经济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要以实际行动把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实到位，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稳字当头，稳中求进，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要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安徽省财政厅厅长古建峰： 按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统一部署，坚持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更加精准可持续，努力在做大蛋糕上做开源的文章，逐步提高财政收入质量，壮大财源，在切好蛋糕上做统筹文章，优化配置财政资源、资金、资产、基金，调动市场积极性，以优异的成绩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国家税务总局重庆两江新区税务局办税服务厅主任朱峰表示，要按照会议精神，把新的减税降费政策落实到位。 作为减税降费政策的落实部门， 特别是办税服务厅，直接面对面的服务市场主体， 一定要用更高的服务效率、更好的服务态度、更优的服务举措，把国家减税降费政策的红利送到市场主体手中。 宏观政策要稳健有效，微观政策要持续激发市场主体活力。会议提出，深入推进公平竞争政策实施，加强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吉林省长春市市场监管局汽开分局副局长王大旺： 我们要把激发市场主体活力作为工作着力点，进一步加强反不正当竞争执法，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提振市场主体信心。 会议强调，结构政策要着力畅通国民经济循环。天津市工信局副局长任宏源： 天津将坚决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立足制造业立市，以产业链作为重要抓手。我们将集中攻坚信创、动力电池、车联网、集成电路等重点产业链，通过产业链供应链的优化升级，支撑起天津制造业的高质量发展。 山西省能源局局长姚绍峰说，要深入学习领会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扎实推进能源领域改革工作。 我们将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深化能源革命综合改革试点，实施能源领域碳达峰、碳中和一揽子行动，推进化石能源、亚减和非化石能源发展，持续优化能源结构，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现代能源体系。 要深入实施区域重大战略和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广东将把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落实到全省经济工作的全过程。广东省发改委主任郑仁豪： 特别是在推动粤港澳三地在金融、贸易、投资、服务，包括人员的流动和资格的赴任等等方面一些规则的衔接和机制的对接，使我们粤港澳大湾区啊成为国家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重要的一个创新地、先行地和示范地。 要统筹推进经济发展和民生保障， 健全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制度。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局长赵永峰： 我们将全面贯彻落实总书记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坚持就业优先导向，千方百计稳就业，坚决兜住兜牢民生底线，鼓励创业带动就业，促进公共就业服务均等化精准化，加强新业态从业人员权益保障，为多渠道灵活就业保驾护航。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栗战书今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以视频方式同摩尔多瓦议长格罗苏举行会谈。栗战书说，中国和摩尔多瓦是传统友好合作伙伴，两国建交以来，双方始终坚持平等信任、相互支持，推动双边关系在健康轨道上持续稳定向前发展。明年是中摩建交30周年，中方愿同摩方一道，共同举办好建交30周年庆祝活动，推动两国关系在新的时期实现更好发展。栗战书就深化中摩关系提出4点建议：一是不断加强政治上的相互支持，中方对摩方在涉台、涉港、涉疆、涉藏等问题上给予的支持表示赞赏；二是继续携手抗疫，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中摩同舟共济彰显了患难与共的情谊；三是拓展务实合作，中方将摩方视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合作伙伴，愿同摩方拓展基础设施、绿色能源等各领域合作；四是深化人文交流，加强在教育、文化等领域的合作，欢迎摩尔多瓦运动健儿来华参加北京冬奥会。栗战书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摩尔多瓦议会进一步加强合作，为两国关系持续健康发展做出积极贡献，希双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各专门委员会友好小组间交流，相互学习借鉴立法监督和治国理政经验，及时批准修订或出台有利于双边关系发展的法律文件，加强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场合的协调配合。格罗苏表示，摩尔多瓦独立以来，中国在许多方面给予摩方大力支持，两国团结抗疫，感谢中方的抗疫援助，愿加强两国立法机构友好交往，促进各领域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 我国首个大型页岩气田中国石化江汉油田涪陵页岩气田白马区块页岩气探明储量新增报告日前通过自然资源部评审，经认定该区块新增探明储量1048.83亿立方米，至此涪陵页岩气田累计探明含气面积达824平方千米，累计探明储量近9000亿立方米，占全国页岩气探明储量的34%，为助力长江经济带沿线企业高质量发展，保障国家能源安全提供支撑。总台央广记者张绵绵、孙莹报道。 页岩气是指富存于富有基质泥页岩及其夹层中以吸附或游离状态存在的非常规天然气，成分以甲烷为主，是一种清洁高效的能源资源和化工原料，主要用于居民燃气、城市供热、发电、汽车燃料和化工生产等，用途广泛。涪陵页岩气田位于重庆市涪陵区，是我国川气东送管道重要气源之一。2012年12月开始建设，2014年3月进入商业开发，是我国首个进入商业开发的大型页岩气田。据中国石化新闻发言人吕大鹏介绍， 涪陵页岩气田是2017年建成的百亿方年产能，每年可以减排二氧化碳1200万吨，相当于植树啊 1.1 亿棵，相当于停该轿车800万辆。这次探明的涪陵页岩气田是白马区块，它具有地表结构、地下结构双复杂的特点，属于典型的常压深层气场。 据了解，中国石化江汉油田按照分区评价、试验先行、效益建产、示范引领思路加快科技创新，历经6年攻克深层常压页岩气效益开发技术瓶颈，单井测试页岩气产量从每天4万到6万立方米提升到每天10万到13万立方米。 截止到今年11月，涪陵页岩气田白马区块单井最高累计产量超过了3000万立方米，在国内常压的页岩气井中属于较高的水平，这也证实了这个区块啊， 规模增储、效益开发都具有良好的前景。目前涪陵盐气田因累计投产643口井，累计产气超过了412亿立方米，日产气超过了2000万立方米，为助力长江经济带沿线企业高质量发展，保障国家能源安全，也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国家文物局今天召开考古中国重大项目重要进展工作会，通报陕西西安江村大墓、河南洛阳正平方遗址、甘肃武威吐谷浑墓葬群等3项重要考古成果。陕西西安江村大墓确认为汉文帝霸陵。总台记者丁飞、雷凯报道。 江村大墓地处陕西西安东郊白鹿原的西端，东北约800米处为窦皇后陵，西南约2000米处为薄太后南陵。2016年，由于外藏坑受到盗扰，启动抢救性考古。经过系统的考古调查勘探，目前已基本确认江村大墓为西汉早期汉文帝刘恒的霸陵。霸陵位置的确认，解决了西汉11座帝陵的名位问题，其双重陵园、帝陵居中、外藏坑环绕的结构布局，奠定了西汉中晚期帝王陵墓制度的基础。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马永莹： 首先一个，从墓葬形制来讲，它是雅字形的，这在汉代当时呢是顶级配置，是只有皇帝皇后才能用的。而且从规模来讲的话，它这个连墓道算上的话，东西250米，南北呢是140多米，墓葬规模非常大，墓室呢长度都70多米，一般的臣民呢，包括朱宏王的墓呢，也都不会超过这个规模。 河南洛阳正平方遗址是唐代洛阳城郭城里方区内的重要里方遗址之一，为文献记载唐代孔庙、国子监、太平公主宅所在，对唐代政治制度史和社会生活史研究具有重要价值。甘肃武威吐谷浑墓葬群是一处唐代吐谷浑王族墓群，其中喜王慕容志墓是目前发现唯一保存完整的吐谷浑王族墓葬，发掘显示出我国古代丝绸之路沿线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进程，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重要实证。 退役军人事务部今天启动退役军人其他优抚对象优待证申领工作，持证人凭优待证可享受公共交通、文化旅游等方面的优待服务。总台央广记者车丽报道。 优待证分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退役军人优待证、中华人民共和国烈士、因公牺牲军人、病故军人遗属优待证两种，分别面向符合条件的退役军人和烈士遗属、因公牺牲军人遗属、病故军人遗属等其他优抚对象免费发放，是持证人彰显荣誉的载体，享受优待的凭证。退役军人事务部拥军优抚司司长曹俊介绍， 待遇落实是指作为享受相关优待的凭证，既可以持证在全国范围内享受优待意见基本优待目录清单中的优待项目，在全国通用的优待项目主要体现在荣誉激励方面。对于部分特定的对象，如伤残退役军人、烈士遗属，在交通出行方面享受法律法规的优待，也可以享受本地的优待项目，也将逐步作为定期生活补助金、抚恤金、慰问金等资金发放的渠道。 优待证采取与银行合作的方式制发，内部芯片设有2个独立逻辑分区，分别储存对象身份类别信息和银行金融信息。曹俊表示，下一步不断拓展优待证的使用场景，让优待证搭载的优待政策更多更好，让优待证的含金量越来越高。 由于各地的经济发展水平不一样，工作侧重点不一样，各地的优待服务呢也会有不同。比如有的地方在公交出行方面优待就多一些，有的地方呢在文化旅游方面的优待多一些。我们既鼓励各地提供更加多元化的优待服务，也鼓励各地将本地的优待服务向全国持证开放。 连日来，各地加强防控力度，严防疫情扩散。广东今天发布该省首例境外输入奥密克戎阳性病例，广东省市区3级立即启动疫情防控应急处置机制。浙江进一步加强隔离场所储备。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广州发现的首例境外输入奥密克戎阳性病例为男性，67岁，11月27号从国外入境别的城市集中隔离，期间多次核酸检测均为阴性。12月11号解除隔离后，乘飞机返回广州，闭环转运至越秀区家中居家隔离。12号为其例行采集核酸样本，13号凌晨通报结果初筛阳性，经市区疾控中心重采样复核结果均为阳性。目前广东省市区三级立即启动疫情防控应急处置机制，全面铺开流行病学调查、溯源和防控管理等工作，落实相关场所及环境周末消毒等防疫措施。根据疫情防控需要，广州市划定封控区、管控区、防范区各一个，同时采取部分交通管控措施。广州市卫生健康委副主任陈斌， 即日起封闭地铁五号线淘金站 B 出入口，暂停防范区内的巡游车、网约车运营。今日六时起，所有从白云机场乘机出发的旅客，在测温和查验健康码的基础上，需查验行程码。 13号，天津市疫情防控指挥部公布消息，天津市疾控中心在对12月9号天津市境外输入新冠病毒无症状感染者呼吸道标本进行新冠病毒全基因组测序和序列分析，以及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复核，均确认检出新冠病毒奥密克戎变异株。天津市新冠疫情防控指挥部办公室主任顾清表示，这一病例天津市严格按照闭环管理进行操作的，公众不必过多的紧张。 天津这次发现的奥密克戎变异株，它来自于呢欧洲的入境人员，他是一名无症状的感染者，现在在我们定点医院进行隔离。 13号16点到14号16点，浙江省宁波、绍兴、杭州三地报告新增确诊病例43例，其中宁波4例，绍兴38例，杭州1例，无报告新增无症状感染者。截至目前，浙江本轮疫情累计报告确诊病例235例，无症状感染者1例。浙江省卫生健康委副主任孙黎明介绍，下一步，浙江将全力以赴，以最快速度遏制疫情蔓延扩散，进一步加强隔离场所储备， 调动所有可利用资源，提升隔离场所和配套人员物资储备，确保全省各县市区每万人口不少于20间，要以社区市为单位，梳理在一天、两天、三天内能够完成改造的隔离场所数和床位数。 14号0点到14点，内蒙古满洲里市新增确诊病例2例。截至目前，本轮疫情满洲里累计报告新冠肺炎确诊病例541例。 本台消息，国家卫健委今天通报，昨天0到24时，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76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25例，本土病例51例。浙江44例，其中绍兴市38例，宁波市4例，杭州市2例，内蒙古5例均在呼伦贝尔市，黑龙江1例在齐齐哈尔市，陕西1例在西安市。无新增死亡病例，无新增疑似病例，新增无症状感染者15例，其中境外输入11例，本土4例，均在黑龙江齐齐哈尔市。现有确诊病例1431例，其中重症病例22例。截至昨天，全国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262,119,000剂次。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新能源汽车商业保险专属条款试行今天正式发布，专属条款结合新能源汽车充电使用的特点，进一步放大保险责任，覆盖多元化场景。 中消协今天发布的测评报告显示，部分网约车外卖类 APP 账号在用户注销、关闭自动化推荐方面存在问题较多。中消协将向 APP 所属企业分别发送限期整改建议，并进行约谈劝谕。 湖南省推进新建商品房、交房及交证改革实施方案今天公布，明确市州本级从2022年7月1号起，县市区从12月31号起，全省所有城镇规划范围内新取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预售商品房项目必须实施交房及交证。 北京市今天宣布，从2022年1月1号起，北京市将实施全域禁放烟花爆竹。2022年春节期间，北京市不设立烟花爆竹零售网点。 第24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纪念操今天22:30开放预约，预约时间截止到16号24时。这是中国人民银行首次成套发行纪念操，其中这次发行的冰上运动项目纪念操为塑料操，这也是2000年迎接新世纪纪念操后中国人民银行推出的第二张塑料操。 第八届全国大众冰雪季启动仪式本月19号将在湖北省武汉市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神农架林区三地举行。从19号到2022年4月，全国大众冰雪季将贯穿整个2022年北京冬奥会，在全国各地开展系列群众性冰雪活动。 上海市今天发布首个乡村社区生活圈规划导则，并宣布启动全市乡村社区生活圈规划建设行动。 长三角港口2021年集装箱吞吐量今天突破1亿标准箱，标志着长三角世界级港口群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果，上海国际航运中心服务能级进一步提升。2020年，上海港、宁波舟山港分别位列全球港口集装箱吞吐量排名第1、第3位，其中上海港集装箱吞吐量已连续11年保持全球首位。 今天15时，满载70个标箱货物的一新欧中老铁路义乌至万象国际货运列车在义乌西站始发，将在4天后抵达老挝首都万象。这是中欧一新欧班列义乌平台开通的第17条新线路。 由我国建造的高端客滚船今天在广州交付，这是中国船舶广船国际为北欧最大的航运和物流公司建造的系列客滚船中的1号船。该船总长230米，宽31米，可以载客600多人，同时可以容纳271辆卡车停放。 近日，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联合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通过嫦娥5号月球样品研究发现，嫦娥5号着陆区历史上可能曾经发生过多次火山喷发活动。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总台央广记者刘乐报道，美国纽约时报13号援引美国国防部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称，美国防部长奥斯汀批准了2名高级指挥官的建议，参与阿富汗喀布尔无人机袭击的军事人员不会因造成10名平民死亡事件面临任何形式的惩罚。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就此表示，美军在阿富汗杀害平民的暴行不可接受，美国以各种理由为凶手开脱使其免受惩罚的行为更令人无法容忍。 当美方在领导人民主峰会上大谈民主人权的时候，那些死于美军枪口下的阿富汗无辜民众却没有人过问，他们家人的冤屈却无处申诉，这就是美国鼓吹的民主人权带给世界的残酷现实。我们谴责美方打着民主人权旗号对阿富汗、伊拉克、叙利亚等国发动军事干涉的野蛮行径，我们呼吁国际社会对美军在世界各地滥杀无辜平民的战争罪行进行调查追责。正义或许会迟到，但不会缺席。美国以所谓民主人权为借口在世界上恣意妄为的时代已经结束，美军杀害各国无辜平民的罪行受到清算的一天终将来临。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根据世卫组织统计数据，截至北京时间昨天23:51，全球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增至2亿6946万8311例，死亡530万4248例。据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统计数据，截至北京时间今天15:22，美国累计确诊病例增至5011万9422例，死亡79万8710例。总台央广记者张小璇综合报道。 当前美国新冠肺炎累计确诊病例已超过5000万例，累计死亡病例逼近80万例。过去一年，美国新增新冠确诊病例约3500万例，各项疫情指标在经历今年9、10月份的缓和期后，近期再度反弹。有专家认为，多重因素叠加导致美国近期病例激增，同时一些抗疫举措仍被严重政治化，使得抗疫效果大打折扣。 随着疫情指标再度反弹，最近几天，纽约、加利福尼亚等地相继宣布恢复室内场所口罩令，加强相关防疫措施。加州卫生与公共服务部长马克·加利对此表示： We know that there's going to be people who don't necessarily. 我们知道会有人不同意这一点，他们对戴口罩已经很厌倦了。我们希望这些人是少数人，大多数人能看到未来的一个月这样做的目的。 连日来，新冠变异病毒奥密克戎毒株在英国快速蔓延。英国卫生与社会保健部已将新冠疫情警报级别由三级升至四级，以应对奥密克戎毒株在该国快速传播。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13号披露，英国已经至少有一例因感染奥密克戎毒株死亡的病例。英国卫生大臣贾维德13号表示，奥密克戎毒株未来48小时内可能成为伦敦的主流毒株。未来一段时间，英国感染奥密克戎毒株患者的重症和死亡数据可能大幅增长。 目前，英国有10名奥密克戎确诊患者住院治疗。我们必须记住，住院和死亡数据大约比感染数据要晚2周左右，因此我们可以预计，在未来几天和几周内，这些数字将大幅增加。 在亚洲，印度已有8个地区出现了奥密克戎毒株感染病例，其中孟买所在的马哈拉施特拉邦奥密克戎毒株感染病例达到20例，是印度感染该毒株最多的地区。 其他国际消息，中国政府援助阿富汗紧急人道主义物资向下第二批越冬物资交接仪式13号在阿富汗首都喀布尔举行。阿临时政府难民事务部代理副部长阿尔萨拉哈罗提感谢中方向阿富汗提供大量援助，他同时呼吁美西方尽快解冻阿海外资产。 欧盟国家外长13号开会决定对俄罗斯私营军事实体瓦格纳组织实施制裁，目的是遏制该组织在乌克兰边境地带等地区的活动。据克里姆林宫消息，英国首相约翰逊13号与俄罗斯总统普京通电话，表达了对乌克兰东部边境局势的担忧。普京则表示反对北约进一步东扩，反对其在乌克兰部署武器，并强调应立即就此展开谈判。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阿布扎比王储穆罕默德·本扎耶德·阿勒纳哈扬13号与到访的以色列总理贝内特举行会谈，这是以色列总理首次正式访问阿联酋。 美国运输安全管理局13号发布消息称，今年以来，美国各个机场安检发现5700多支枪，是历年来的最高数字。此前，美国机场安检检出的枪支数量最高为2019年的4432支，今年以来的数字已经远超2019年。每100万旅客携带的行李中检出枪支的比例也是2019年的2倍。 巴黎奥组委13号正式公布2024年奥运会的开幕式创意方案。本届奥运会的开幕式将突破体育场的限制，在长达6公里的塞纳河河道及沿河区域内举行。此外，巴黎奥运会的许多比赛场馆还将直接设在协和广场、埃菲尔铁塔等法国著名景点。 联合国人口基金会13号发起该机构史上最大规模人道主义募捐呼吁，希望在2022年为危机中的妇女和儿童等筹集8.35亿美元资金。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石静飞、刘宇华、影静，主播张磊、舒心。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The game.